荣耀职业联盟第23轮，星星客场对霸图的比赛，双方选手已经开始入场。照旧是选手入场，现场全息投影演示角色的节奏。 叶修，你的记录到此为止了。 当叶修踏入场地的一刻，现场爆发出齐齐的呐喊声，显然的很有预谋。 哼，好熟悉的感觉啊。 其他人都被吓了一跳，叶修却只是笑了笑。说起来，这种待遇他也久未遇到了。全明星周末虽然也是在这里举行，毕竟与联赛不同，那是全荣耀的盛事，在霸图主场举办也只是霸图粉多一些，除此会有很多喜欢别队甚至是中立的荣耀爱好者，声势可比不了现在这般。几乎是现场所有人齐齐地针对起了叶修。一边迈步朝选手席走去，叶修一边聆听着现场开始自由发挥的各种嘲讽，连连摇头。 好说有几年了，怎么霸图的家伙们一点心意也没有啊？ 星星之后，霸图选手入场，那自然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霸图的粉丝仿佛个个都有着万夫不挡之勇的热情，无论对敌还是对己。双方选手场上相见，各种娴熟地走着过场，现场此时又喊起了： 叶修，你的记录到此为止了。 叶修正握着手的张新杰听到后笑了笑： 你们第一个到底谁上啊？听听粉丝的期待，压力很大吧？ 比赛马上就要开打了，这会儿透露第一个出阵的是谁似乎也无所谓。霸图战队的选手们的目光齐齐指向了林静言。 哟，老林啊，呵呵。 林静言郁闷，现场这种粉丝的反应选手也是意料不及的。叶修说的没错，在粉丝这样的期待下，他的压力真的很大，想赢叶修那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 辛苦了啊，这份我就先拿了。 叶修正好握到林静言这儿，顺势说着。 太嚣张了，林静言说。努力努力。 叶修拍了拍他，继续无边无际的嚣张。 老林，你不能输啊。 张家乐火起来了。林静言无辜地看着他。 要不你来，上次是我来的，这次就看你了。 张家乐毫不犹豫地说。 我当然会尽力了， 林静言说着。他们这都是老选手了，用不着伪装自己的心态，打叶修很难，林静言并不掩饰这点，看起来是少点激情和热血，但这种来自岁月的沉淀也是那些青春飞扬的少年们所没有的。很快比赛就要正式开打了，双方选手上场，星星果然是叶修，霸图也正是林静言。现场观众再次不厌其烦地开始了嘲讽。叶修是百炼成精了，各种无所谓，林静言这边却是压力山大呀。说实话，这场面叶修是见多不怪了，他反倒是没有经历过。他来霸图的时候，叶修正巧闪人了，到这赛季大家才交上手，结果正好是去星星主场，当然没这种氛围。现在到了霸图主场，林静言才算是真正领教到了这边对叶修是个什么态度。 多大仇啊！ 这问题林静言才是真的想问起来着。上场，载入角色，进入地图，选手已经听不到场外的观众欢呼了。但霸图粉们犹自在卖力地用声音对叶修进行打打杀杀。 都别吵了， 频道里突然跳出来自叶修的消息。 马上就结束了， 叶修通过文字向现场传达信息。 这能没人吵吗？ 现场声音顿时更大了，大的林静言坐在比赛席都隐隐约约好像听到了喧闹声。 这不科学啊， 林静言惊讶，打了这么多年职业赛季了，除了最初设备简陋那个阶段，在比赛席引入比赛后，林静言这不是第一次在席内听到外部发出的声音， 现在外边是炒到多少分贝了呀？这叶修也太能火上浇油了吧。 老林，快点过来受死。 频道里叶修又开始向他挑衅了。林静言没理，这种垃圾话对他是没什么杀伤了，他不是什么新生代，更不是什么新秀，叶修所向无敌的那个年代他就在联盟里混了，叶修有多强他远比很多人都要清楚，这么多年大家交手也不少。林静言不想统计胜负，因为统计出来肯定是自己不开心。他这人不嚣张，也没什么霸气，这么多年挂着大神的名，却也不是最顶尖的那波，不上也不下，让人觉得好像有点浑浑噩噩的。就这样，职业生涯慢慢就走到了最后，他想着大概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结束了，结果却被队伍放弃。而后受霸图邀请，三个都是职业生涯晚年的家伙相聚在了这个全联盟最豪迈最热血的队伍中。争冠，林静言真的没想到自己快混到头了，居然又要撺掇起来搞这事儿了。在这支队伍中，在这些队友身边，他那已经快要磨平的心气儿一下子就又燃了起来。他们轰轰烈烈地打了个赛季，结果却悲壮地倒在了最后一步，无数人为他们惋惜，林静言自己也是。那一刻他真有退役的心思了，但是他的身旁那个比他还要老点的家伙，在刚刚输掉冠军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挺直腰杆说明年再来。比他更老的韩文清还没有放弃，拿了四次亚军的张家乐也没有放弃，还有那个叶修，从网吧里扯出来一支队伍，硬是踩翻了老东家家事，气势汹汹的也杀了回来，他们全都没有放弃，自己怎么反倒先退去了？林静言留下了，带着对冠军的梦想开始新的努力。冷暗雷走出了刷新点，战术走位向地图正中移动。林静言可不想和叶修去正面作战，虽然已经过了半个赛季，但君莫笑这散人大家真没办法用半个赛季就适应过来，原因就是大家没有练习的条件，除了比赛就只能靠脑补，脑补的玩意儿不经过实践终究还是掌握的不利落，所以林静言上来就玩战术迂回前进。走半截就见叶修在频道里嚷： 老林快点行不行啊，等半天了。 林静言理也不理，继续自己的节奏。话多如果就能赢的话，黄少天早拿六个总冠军了。又迂回了一会儿，林静言总算看到地图正中等他的君莫笑了，人正撑了个伞无比惬意的在那遛弯呢，这像是来打比赛的吗？林静言这么老辣的选手了，这瞬间都无名火起，有一心砖就给他拍过去，但还是强自克制住了。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他还不知道吗？叶修这种嚣张的自信其实就是做出来给人看的，真要以为他狂妄愤而出手，那可就真上当了，这家伙可鬼着呢。林静言不由得想起数年征战的血泪史，连忙摇脑袋将这些甩出脑海，现在怎么能想这些，太煞时气了。林静言将冷暗雷潜伏在旁，留意着君莫笑的举动，细心观察后果然发现那家伙貌似各种惬意的在散步，事实上移动的走位将附近几个可能偷袭的位置都卡得很死，根本没留什么空档。 老林到了吧，蹲多久了，吃黄牌啊？ 叶修又刷起消息了。 到了，正观察你呢。 林静言回道。 是吗？哎，需要给你摆几个潇洒的造型吗？行啊，摆起来啊。好的， 叶修回了一声，君莫笑手上千机伞突然收起甩开，已成枪模式，格林机枪。君莫笑转着身子 子弹横向扫出，将周围一片射得尘土飞扬，竟是转足了360度。冷暗雷伏在一旁，有一枚子弹就炸在他的身边。林静言愣是让角色一动未动，判断力也是很惊人了。 怎么样？ 叶修问道。 好枪法。 林静言说。 再给你变个魔术。哦， 噗，一团紫烟，君莫笑丢了一个烟玉将自己完全包裹，转眼没了身影。 这个可不好看。 林静言说着，却已经紧张地转起了视角，唯恐叶修趁着掩护，君莫笑就这么悄悄地摸过来了。可是照理说自己应该还没有暴露吧。林静言心下有点迟疑，此时的他判断也有些不坚决了，这家伙想干什么呢？林静言没有发现偷偷摸摸过来的君莫笑，也不想轻举妄动暴露冷暗雷，继续隐忍，等那紫烟散去。 再看这个魔术。 突然叶修又刷了条消息，与此同时紫烟当中一道极为刺眼的白光突然亮起。 我靠！林静言叫骂了一声，但屏幕瞬间已是一片白烁。 闪光弹，弹药师技能，但现在谁都知道君莫笑那变态的千机伞上可以在每个形态上打技能。这一场显然叶修在枪形态上把闪光弹这个技能给打上去了，借着忍者技能烟玉的掩护，在渐渐稀薄时扔个闪光弹，闪光透出烟雾，终于是把林静言给闪着了。不能动，他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没那么容易找到。林静言这么想着。 现在不敢动了吧？你猜我能不能找到你啊？ 结果叶修却也在频道里这样说了起来。被闪光弹闪到，场景看不到，聊天频道还是无碍的。